不是动脉，也不是静脉，它既又是动脉，它既又是静脉。这话是怎么说的呢？是吧？你看呢？你比如啊，我们的手指尖儿，小动脉流到这儿，把新鲜的血送回来了，小静脉呢也和它并行，需要把垃圾血送回去。那这个血流到手指尖儿，从动脉到静脉怎么过去的呢？就在微循环血管里边流过去，就变了。所以，什么叫微循环？科学上是这样定义的：在人体体内，小动脉与小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网就叫做微循环。这个微循环呢，这个血管有多粗呢？大动脉粗，是不是啊？大动脉粗啊，大静脉也很粗，而这微循环非常的细，细到什么程度？比头发丝还细。细到什么程度？红细胞在微循环里边流的时候是排着队，一个挨着一个才能过去，甚至有时候呢，红细胞还得变形才能挤过去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啊是一个人啊，你是一个人，哎，那个微循环呢比你家那门还小，那个微循环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咱们穿那个线衣线裤贴着身子的才能过去啊，这叫微循环啊，微循环。那么动脉血的流动供给全身能量和营养，静脉血的流动供给全身啊，回收全身代谢的垃圾和二氧化碳，它的能量来自于心脏的收缩和舒张，来自于小血管动脉的弹性啊，静脉的弹性啊。那么微循环里边的血，我心脏搏动一下，那微循环能流过去吗？流不过去啊，叫强弩之末不能破弩镐。弩说的就是山东嘛，说山东女同志纺的一种薄纱，很薄，一戳就破了。但是强弩之末，弩箭很强啊，能射到石头里头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当强弩之末跑得太远了，呱唧就掉地下了，他已经没有力量来穿破这弩镐。说一样的道理，人的末梢的气血循环靠心脏的波动是达不到的，所以末梢循环那儿你也测不出来它的动脉波动。所以说你像那个医院检查啊，耳尖手指尖甲床测这些末梢循环的血，都是微循环里边的血，所以这个血来测血糖是非常的不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糖尿病人末梢循环都障碍，所以这里边的血都是陈旧的淤血，它不是新鲜供过来的。所以真正的临床上化验单都是抽的是静脉血啊，所以说你家平时那个血糖仪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家里边检测这些东西啊，只能做参考啊，所以医院的静脉血检测那是最准的。那么既然微循环是吧，微循环它里边的气血流动和心脏波动没有关，那是和谁有关呢？哎，和我们的肺脏啊，肺脏。中医说呀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。人的肺呀，主气，它有着气血二次输布的作用。所以说啊，好的中医一摸你手，我就知道你有什么病。啊，正常一握手一搭手，哎呦，这人手烧的特别凉，这人肺活量肯定低。所以一般遇到这样的人，我都告诉他， 我说你得做做我的归西疗法，有条件呢吃点冬虫夏草。哎，病人还很自觉，哎呦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肺不好，是吧，你是不是看我这人瘦皮肤不好。哎，我说没错，首先你的手烧子凉，另外呢肺气亏的人皮肤不好，肺主皮毛嘛，毛发还枯干，是吧，所以常做归西疗法，常喝保元汤的人补足了肺气，可以滋润到人的皮肤毛窍爪甲，乃至滋润到每一个微循环。另外啊，在这个中药食疗保健当中，蓝莓又称月菊，是吧，有两个名字啊，一个叫小血管修复的工程师，一个叫抗氧化之王，所以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它是微循环障碍，平时人的手脚发凉，疲乏无力，皮肤粗糙干燥，这是微循环障碍。还有老年人长老年斑，皮肤上生脂肪瘤，都是末梢循环不好，也就是小动脉和小静脉之间连接的微血管网，这个微循环出现了障碍。它这个和心梗不一样，心梗我搭个桥它就通了，是不是啊，搭个支架它就通了，你微循环比头发丝还细，你打针呢、吃药啊，它都很难到达那个位置，所以一定要配合归西疗法，用气才能把它打开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我在13年的春天给大家讲过打针的危害里边讲了，你经常注射打针挂瓶子静脉滴流，这些液体当中的晶体物就容易堵塞这个微循环，所以经常住院打针的人，一年静脉注射超过3到5次的人啊，你就容易导致微循环的障碍。所以从养生保健的角度上来讲啊，叫微循环万病之源，因为微循环血管是功能血管，你的肺泡，你得了肺气肿你肺子憋不憋啊，肺泡上面的密密麻麻的血管就是微循环。你得了中风，你大脑思维不灵活，老记不住事儿，这些记事儿的就是神经细胞内的微循环。有氧气大脑记事儿，没有氧气长时间缺氧，脑白质脱髓鞘这个神经就要萎缩了，就像那电线扒皮儿一样，它就短路了啊，这是脑内的微循环。眼睛的微循环，一个是外边大家能看到的眼睛上的那个脂肪沉淀，这和微循环有关，一个是大家看不到的眼底黄斑变不变性。微循环好就像皮鞋打了油一样锃光瓦亮，你那黄斑它就好。黄斑变性眼底动脉硬化之后，你看眼底动脉它是小动脉，比小动脉还细的就是黄斑上的微循环，这个微循环缺血了，就跟那个皮鞋又不打油又踩泥又揣水的，完了太阳一晒那皮子脱销，那再好的皮鞋意大利小牛皮的它也裂得跟蚂蚱纹一样，老化皲裂皴裂了，是吧，这是脑内的微循环。包括心脏也有微循环啊，为什么经常心慌，一查心电图心肌缺血，一做那个造影还没有堵塞的，什么意思，营养心肌细胞的微循环就出现障碍。那胃肠的吸收，胃肠黏膜为什么会萎缩，为什么会溃疡，这都是肠黏膜上微循环的破坏。口腔溃疡对不对，还有呢，肾得肾炎，肾小球肾小管它为什么发炎，哎，这里边的微循环的血管，是不是啊，把血液成分过滤完了之后，这面变成尿排出来，那面变成健康的血液回收，这个功能血管也叫微循环， 肾小球里边的血管，是不是啊？肾小球肾小管这里边的营养血管，是不是？包括你那头发丝儿，你得脂溢性皮炎，你毛囊周围的那个小细血管也叫微循环。所以听到这儿了，我们再研究什么叫微循环障碍。为什么糖尿病光用西药不行，你得给脾脏胰腺改善营养。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脉，动脉供给营养，静脉回收垃圾，微循环是行使生命功能，让动静脉之间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功能血管网。所以养生啊，养微循环，这是个很重要的课题啊。那是不是光吃保健品就行呢？不行啊，科学锻炼，合理起居膳食啊，改善微循环的红景天，改善微循环啊、哦，这个三七啊，中药三七改善微循环啊，这个原花青素、总黄酮，这也改善微循环，辅酶 Q 十，辅酶 Q 十促进微循环的修复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很多保健品对微循环哦都有影响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快报，有品质的健康生活从一碗粥膳开始。今天是7月23日，初伏第七天，我们为您推荐小米南瓜粥。小米味甘性微寒，具有益气、补脾、和胃、安眠的功效，对于脾胃虚弱、反胃、呕吐有辅助的食疗作用，十分适宜体虚低热者食用，配上南瓜更适用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效果非常好的养生粥膳。今日初伏第七天，适宜小米南瓜粥。品质生活粥膳系列，好粥到，好粥到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为人的君主之官，这是我们祖国传统中医的认识。那么咱们西医学上呢，从生理学上来讲呢，心脏叫人体的发动机啊。心脏这个发动机啊，和汽车的发动机不一样。汽车的发动机就是把动力啊灌到轮子上，让这轮子能跑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发动机了。心脏不一样，心脏这发动机不但让人的这个胳膊腿能动，它还有更深层的意义，就是心脏这个发动机啊，它要维持人的内脏的生命活力。《黄帝内经》里边的原话为证，怎么说呀？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，目得血能视，耳得血能闻，手得血能奢，足得血能步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心脏呢，作为君主之官，它主着人的血脉，这个主就是掌管。只有心脏这个血脉，它供到眼睛上了，你才能耳聪目明，你才不至于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老花眼，你才不至于神经性耳聋，你才是通的。这个心脏把气血供给到手上，你手才能抓握，你的手才有力量，你的手才不会哆嗦。反之呢，那动脉硬化的人一着急手直哆嗦，心衰的人手握不上，小孩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手握着拳来到这个世界，还老人离开这个世界叫撒手人寰，那手是张开的，他握不拢了，是不是？足得血能步，你走路啊，走路这个步态，走路啊，这个腿有没有力量？包括我们平时走路锻炼，都是受心脏影响，反过来又影响着心脏功能的。这是一些表层的大家能看到的东西。那么里层的呢？肝的解毒，肾的排毒，肺的呼吸，胃肠的消化，都离不开血脉的畅通。所以人饱餐，你就会增加胃肠负担， 同时直接增加了心脏负担。所以心脏病人一般都是情绪激动时候发作，饱餐后发作，劳累后发作。为什么？都是增加了心脏的血氧的消耗量，增加了心脏的供血负担。所以这个呢，大家一定要明确。那下来呢，咱就给大家说说下三月心脏养生，心主血脉之后的心主人的神志。什么叫神呢？是吧？我一说神，好多人首先就想到封建迷信，想到孙悟空、二郎神、神儿鬼的啊。此神非彼神啊。大家注意看这个神字啊，这个神字怎么写的啊？一边是四补旁，一边呢是申猴酉鸡的申，是不是？是就是表现。那么申猴酉鸡的这个申，我在十二正经养生篇当中给大家做过介绍。什么是申时啊？啊，申时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，是吧？十二生肖当中是猴子，哎，作为这个生肖象征，是吧？那么十二正经当中呢，是膀胱经当令的申时。一说到猴子，大家都知道上蹿下跳，所以申它的意思也就和它这个字是一样的，田地的田上下都出了头，叫上下贯通啊，上下贯通，上下沟通。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字，那我们再看它的意。人有三宝，精气神，是吧？神是什么？神是在人的气和血，气是人的生命功能，血呢是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，都特别充足的条件下，它外在的一个表现。这么说呀，都是理论上的，大家不大容易理解，是吧？打个比方，说如果把一个人比作一盏油灯的话，那么这个气就是那个油灯灯芯上燃烧着的火苗，那血呢，血就是这盏灯以及这灯壶当中所装着的灯油，这都是它的物质基础。那油灯也有了，灯油也有了，火苗也有了，这一个油灯完了，你还说神儿，神儿在哪儿呢？你拿油灯就为了燎火苗玩吗？你还烤羊肉串玩啊？非也。油灯就是为了在黑夜当中照亮一片黑暗，是不是？你是读书看报，它得有亮啊，所以这个油灯它能照亮的这一片空间，它能够影响的这一片亮度，就是我们要说到的神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你说你这油灯亮啊暗呢，你是看油啊还是看火苗啊？啊，都不是，是看它的亮度，看周围它能照亮的亮度。所以说呀，这就解决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啊！你说人有病是先功能受损呢，还是先零件损坏呢？在西方医学的功能性疾病和器质性疾病方面，我给大家做过比较和分析，先是功能受损，后有零件破坏，这叫量变到质变，这也是常见的慢性疾病的形成过程。但是恰恰有很多的病人 啊，这儿也疼了，那儿也不管用了，到医院一看没有病，是不是？甚至呢还被老伴儿戏称为神经病，是不是？到医院一检查啥病没有，今天这儿疼那儿疼，有时候起不来炕也不好用，医生说没病，你怎么说有病啊？有没有病啊？是不是神经病啊？没错，说对了，哎，就是人的神出现了病。所以告诉大家呀，这个病的最早的不是它的功能，也不是它的零件，而是它的影响。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人，哎呦，脸色不怎么好，你说脸色不好是算功能啊还是算零件啊？那后来一检查，哦，这个人贫血，脸色苍白，哦，知道功能出问题了，一检查白血病，骨髓异常增生，哎呦，零件也出了大问题了。所以中医讲啊，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，意思是说呀，医生当中，这中医当中高明的医生能够做到未病而先防。什么叫未病？真的是没得病，医生没事找事给病人安病吗？那是江湖医生骗钱。中医说的未病并不是没得病，而是普通的一般的大夫看不出来的病，被高明的医生已经察觉到，就是神已经出了问题。这个神可以是眼神，可以是脸色，可以是情绪，哦，最简单的可以是胃口，可以是睡眠。所以啊，中医养生说下养心神，你看看，心主血脉，又主神志，下养心神，说的都是心脏的养生，那为什么偏要说心和神呢？实际上就告诉你，一方面你要养它的功能和零件，另一方面还要把它的软件养好，就是把这个神养好。你包括我们家长经常教育孩子，吃完饭啊，不要忙着跑跑跳跳，是吧？年轻的家长不懂，孩子吃完饭就折跟头，都得阑尾炎了，开刀割盲肠，是吧？家里有老人的，爷爷奶奶带孩子都知道，吃完饭让孩子消化消化神儿。啊，消化完神儿了，你再写作业，你或者折跟头，这再玩。说什么叫消化消化神儿呢？就是让这零件和这个功能，让这灯油和这火苗啊磨合磨合，而后定了神儿了，你再该干嘛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下养神志，这个神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它是高于人的气血啊，高于人的气血。人之三宝精气神，它是高于精和气的，同时它又是根植于人的气血和人的肾精的。那么说到了心主神志啊，还要让大家明白一条啊，也是咱们中医啊养生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核心，也就是人的一体性啊，一体性。在西方医学看来呀，人是由各个细胞、各种组织、各个器官、各个系统整体组合起来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中医看来呢则不同，中医看来是整体化一。这个整体化一啊，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而中医则不同，中医强调的是整体化一。那中医的整体化一和人的心肝脾肺肾就不一样了吗？非也。中医的整体化一是什么呢？是亏一抱而知全身。中医的整体化一是什么呢？中医的整体化一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 而实际上呢，在临床当中也恰恰如此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肝硬化的病人，找心血管科的会诊，找肾病科的会诊。你看你肝有病了，你光搁这个肝病科治就得了呗，为什么心脏科也得会诊，这个泌尿科、肾脏科还得会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心脏的功能影响肝，这肝的影响脾、影响肾，它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所以把人看成一个一个零件，这个时代呀已经很落后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医的整体化一精神是什么呢？我最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手指便知五脏六腑，一个手指头，这是最小的零件了。一个手指头里边有筋、有皮、有骨、有肉、有血脉、有指甲盖，这是一个手指头。那一个这个手指头，它就是个运动器官，那它里边却有着心主血脉、肝主筋、肾主骨、肺主皮毛、脾主肉，你看它是个整体化一的。所以说到这儿啊，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心主神志，我们不能说就这心有神儿，就这个心呢有思想，剩下五脏六腑都没思想，剩下五脏六腑啊都为臣子，都是心脏的奴隶啊，非也。所以中医更深层的概念里边提到了五脏六腑皆兄弟，用现代医学生物全息理论上来讲，也就是基因 DNA 遗传密码，是不是？所以可见呢，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的进步，最后证明的就是我们老祖宗说对了，说的太对了，就证明了这么个问题啊。那么心主神志这儿啊，我想给大家说说啊，人的情志对心脏乃至于对整个身体的一个影响。喜伤心啊，喜伤心，所以老年人不能大喜大悲，尤其是心脏病的啊，做儿女的你不要矫情啊，动不动我得给老人家一个惊喜，你不是惊喜，你是要命，是吧？这是喜伤心，大喜对心脏的伤害是特别大的。那我一说这个，大家说得了，天天让老爷子生气，别让他高兴得了，非也啊，你这就属于抬杠了。中医，他不是说中国的医生就叫中医，现在中国大夫一大半都是西医，对不对？中医者，中庸之道也。所以中医的根本就是阴阳平衡，中庸之道。所以喜呀，是对心脏有好处的。大喜则伤心，所以说我不让大家给心脏病人的惊喜，道理也在于此，惊喜是会要命的，这叫喜。怒伤肝，喜为什么会伤心呢？这个大家在本上注解一下啊，喜则气缓啊，你看我们经常出现一大笑，笑得上不来气儿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啊？气缓，非常缓，一缓，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，所以气这么一缓，血流的就慢了。所以像心脏病的人，血流一慢，那不就是堵塞吗？这叫喜伤心，喜则气缓。怒呢？是吧？怒则气上。你看情志当中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高血压的怕生气，啊，低血压的应该生点小气，为什么呢？怒则气上。我说这个怒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怒也有程度的，啊，你发点小脾气叫小怒，你一拍桌子，是不是？气冲顶梁盖，血灌同仁红，那是大怒，那是容易脑出血的。所以我讲了，高血压怕大怒，低血压一小怒。你看那得低血压的人都没脾气，北方话讲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。所以低血压的人偶尔小怒，吊一吊你的肝气， 对血压的提升是有好处的。这叫怒伤肝，叫大怒伤肝，小怒可以疏肝。那你说我有气我就不发，我憋着，那完了，抑郁了，长肿瘤了。恐则气下，是吧？人一惊吓怎么着了？尿裤子了，恐则气下。胆小啊，是吧？思则气结。你看这人做事大大咧咧的，你看这人不得病。哎呀，这人做事啊可仔细了，特别那工程师，失之毫厘谬之千里，做什么事算计的，买个菜把几分钱都给你算进去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多半容易得糖尿病。不得糖尿病也得白血病。为什么？思则气结。什么叫结呀？就是钻牛角尖，就是淤住了，是吧？那还有呢，忧伤肺啊，忧伤肺。所以经常悲伤的人，情绪悲观不乐观的人，是肺部肿瘤和结肠肿瘤的高发人群。所以乐观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这是我们从入门级的角度简单的给大家讲啊，情志对气血运行的影响，对脏腑的影响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世间杂食，独爱纯粹，食之有据，味之有缘。博医品质三十级养生粥膳，一份心意好粥。在三十级，每一种食材的找寻都是一次食旅，走遍每一个深山幽谷，只为你寻找最原始的真味。回归食物的初相，追溯味道的故乡，只为带给你曾经美味的香气与回忆。三十级细致匠心，只愿食者无忧。三十级养生周善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说说呀，哎，下三月人的心主神志啊，心主神志，这个情志的调节。那么养生古代呢又称之为奢生。什么叫奢？哎，就是摄像师那个摄，摄像哦，是把你的影给你拍下来，对不对？叫摄像啊。奢生，哎，就是你自己来把握住，让你生生不息、生存有道的方法，是不是？那么在这个养生和奢生当中，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那么几句话，叫饮食有节。哎，饮食有节，这个节不是说干不干净啊，要节制，是不是？特别是我们成年人，是吧？我们得了糖尿病，得了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，你不要跟我说你戒不了烟，你也不要跟我说你馋肉，你忌不了口，这些你都不要说，那是你的事情啊！你是成年人，你就应该有明辨是非、掌握自己的能力。你说我管不住嘴，那你就活该得病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能像小学老师一样，像幼儿班老师一样，哎呦，宝贝儿啊，你这是乖呀、啊，你别犯错，我们。没法那么劝你，让大家掌握了解健康长寿科学生活的方法以及文化知识，是吧？什么叫天下有缘之人？这个缘不是说你一开广播咱听着了咱有缘，不是啊。这个缘呢，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得了病我就得吃药，我得了病我就得找个大夫，我自己解决不了，我就得靠别人，那对不住，帮不了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。 人得病就是自己自作自受，治病就是改错。我原来不知道，我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找错改错，我建立正确的生活行为方式，哎，这才是志同道合之人。你说我吃了保健品我必须好病，别的我全不改，没那够啊，千万别把保健品当灵丹妙药，是吧？保健品呢，它就是一个武器，是不是啊？你用的好了叫保护自己，你这面用着保健品，那面不改错，你那叫同样还是自杀，是不是啊？虽然国家给你保障了保健品安全可靠，没有毒副作用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你保障了说保健品可以包治天下，那是不存在的事情。所以刚才咱们讲了说什么叫养生，一饮食有节，病从口入啊，你把嘴这关能把得好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是饮食有节，起居有常，这个啊是现代人最不重视的，是吧？你看那个大街上，是吧？报纸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口号啊：时间呢就是生命啊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啥意思？你别睡觉，你就拼命的工作，你熬夜那就是赚钱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害了很多的人，是吧？现在人啊，一味追求的快。啊，一味追求的快，车要坐得快，船要跑得快，工作要干得快，饭要吃得快，是吧？觉要睡得快，是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这一切的快加到一起，日子过得快，人老得快，见阎王爷更快，是不是？所以早几年那叫什么啊？叫深圳时间，是吧？那深圳是最快的。一个工厂建立快，倒的也快，是不是啊？那股票涨得快，跌的也快，你知。所以人生啊，不要单纯的追求快，要追求什么呢？要追求肠道。什么叫肠道啊？哎，吃饭你就细嚼慢咽，做事呢你就有条不紊，孩子啊你就慢慢成长，长大了你有长大的苦恼。成年人有成年人的事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事，你怕你也得见阎王，你不怕到点你还得去，你看看。所以当我们笑对人生，是不是啊？笑论生死的时候，哎，你的人生就多了几分淡定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就叫起居有常，是吧？你看现在医院呢给病人起了个名字，叫习惯性失眠，说啥意思？说你习惯习惯你就得了这个失眠病。其实这名字起的挺有趣的啊，就是坏习惯造失眠。你原来是不睡，不想睡，长时间不想睡，你不睡，这个坏习惯造成病之后，你就是想睡睡不了了。所以坏习惯造病，好习惯造健康。所以那怎么办？坏习惯得改，烟得戒，那好习惯要不断的建立，然后再加上内部的脏腑调节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叫起居有常啊，遵循常道。这个常道是什么？就是看太阳。你比如咱们夏天这个季节，你不要研究怎么治失眠啊，夏天失眠是治不好的。如果谁能把夏天的失眠治好，就会把人治成老年痴呆症，是吧？所以夏天是失眠最高发的季节，就像冬天是风湿慢支哮喘最高发的季节一样，冬病夏治，冬天发作加重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把它治得好，只是让它不加重就可以了。什么时候治好？夏天治好。那一样，夏天高发的加重的疾病，低血压、失眠症、腹泻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它治得好，也是让它不加重，控制调节好就可以。那什么时候好啊？冬天把它调治好。所以我常讲，我说治病啊和行军打仗一样，你说敌人也冲锋了，你是不是也冲锋啊？ 是不是啊？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俩人火拼同归于尽啊，非也。我们要避其锋芒啊，击其要害。所以当疾病发作加重的时候，我们想把它彻底治好是不可能的，我们让它不加重逐渐缓解就算赢了。在疾病逐渐的缓解消退的时候，我们再进行反击消灭它，这是个过程。所以夏天是失眠的高发季节，是低血压的加重季节。谁说这个季节能把它治好，那是骗人的，只是让它不加重，一定程度缓解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冬天才是治失眠和低血压的黄金季节。所以啊，各种疾病的治疗啊，不是光跟病人医生有关，你还得问问天老爷，哈哈，还跟天时地气密切相关。这是其居有常，哎，最关键的就是咱们今儿要说的重点啊，情志有度。昨天讲这个七情对五脏的伤害的时候，我给大家讲了，是吧？过喜则伤心，喜则气缓，暴怒则伤肝，怒则气上。而且呢，人大怒一次，相当于爆发一次急性肝炎的损害；人醉酒一次，相当于一次急性肝炎的损害。你说我经常喝醉酒，经常发脾气，后来得肝癌了，你说你活该不？你老爆发急性肝炎，你不得肝癌那就怪了。所以呀，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，这大家要明确啊。过思则伤脾，思则气结，脾不能统血，那是白血病，紫癜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啊，过悲则伤肺，悲则气消。所以说你看情绪悲观，天天哭啼啼的人，不是得肺结核就是结肠炎，严重的就是肺部出现恶变。所以人要有一个乐观的情绪，是吧？愁也一天，乐也一天，怎么过都是过，你何必要往得病的方向过？你就不能往好了过呢？大恐则伤肾，是不是啊？恐则气下，是吧？所以为什么会吓尿裤子，是吧？所以小儿惊吓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那这里给大家讲的是情志过度对五脏的伤害。你看情志是要有度的，喜怒悲思忧恐惊，这人的情志，人活着就得有情，但是不能过。那么情志与情志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？我们昨天讲的是情志过度，今天讲生克啊，生克。重点的要说一说克。什么叫克？哎，就是制约啊，制约。你比如说，你看我们好多家长经常跟我讲，他那个孩子特别胆小啊，问我呀，什么药治胆小，是吧？是不是补肾能治胆小？我告诉他，我说有道理啊。另外我再给你补充讲一个叫情志生克法，是吧？其实啊，很多胆小的人呢，往往啊不聪明啊，你不能说他傻，只能说明这个人呢比较狭隘。他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恐伤肾，肾呢五行是属水的啊。人为什么会受惊吓呀？你看这个中国历史上受惊吓的故事非常多啊。一遭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这是让井绳给吓的，是不是啊？中国历史上更有名的典故叫杯弓蛇影，是不是啊？一喝酒看见酒杯里边有条虫子，就认为这虫子喝肚子里去了，其实那是弓挂在墙上的影子投到酒杯当中。你琢磨呀，你不琢磨你就吓唬自己，人吓人吓死人呐！检查身体，癌胚抗原高了，哎呦妈呀，我要得癌了，吓得几天不吃饭不睡觉，你早晚得吓出癌了，你这咋整？ 他不研究你为什么 IPA 卡元高了，你最近是不是喝酒打麻将了，你最近是不是感冒吃感冒药了，你是不是熬夜了，他不研究这个，他就光看一个数据指标。所以什么治恐伤肾呢，补肾当然是可以。那么情志生克法请大家记住，水来土屯，中医说习能胜恐，习就是学习，在学习过程当中思考。所以当你啊受到惊吓的事的时候，你不要吓得屁滚尿流的，你在那儿冷静下来琢磨琢磨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看着那个警绳以为是蛇，你拿个棍儿去拨弄拨弄，看是蛇还是警绳，说破无毒哦，一看是警绳，以后这个就破开了。杯弓蛇影哦，看到酒杯里有虫子，你往肚里，你喝什么？你顺这个影子，你看看墙上挂什么。所以中医说，习能胜恐，而这思，善于思考的人就胆儿大。他为什么胆儿大呀？因为经过学习，人见多识广，他就胆儿大。邵老师，这是土来克水，是吧？那么土能克水，谁来克土啊？是吧？谁来克土啊？哎，怒可以克土。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啊，医学典故是扁鹊的，我记得应该是啊。具体啊这人名咱就不说了，咱们就为说这道理啊。有个县官得了一个病啊，得了个病。什么病啊？是吧？用现代话讲就是过敏性紫癜，身上起血点子，人不思饮食不睡觉，贫血冒。哎，就派人来找扁鹊治。是吧？把病情这么一说，你看我讲过啊，什么叫神医啊？说我得给你摸脉条，给你照 CT 查核磁，检查费花两万，那不是神医啊。什么是神医啊？望而知之为之神，闻而知之为之圣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。那扁鹊是何等的神医啊？仆人来问一说，扁鹊直杀病了，是吧？哎，结果扁鹊就给开了个方子。开啥方子？药方子没有。扁鹊拿纸上把这县官一顿羞辱，是不是？说你为官一方，不能造福一方百姓，你这个何为父母官？反正是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反正什么难听写什么。哎呀，结果就把这个县官可就气坏了，是吧？这仆人把这个药方拿回去了，县官一看，你就气坏了，是吧？哇，一口血就吐地下了，人就晕倒了，是吧？而这家人包括县官夫人一看，这了不得了，是吧？赶紧去派人去接这个扁鹊，是不是？刚出大门，扁鹊就到了，是吧？说怎么样啊？说哎呀，神医啊，你这哪是治病啊，你这明明是要命啊，把我们大人给气昏死过去，吐口血。哎，扁鹊说哦，那病就快好了。果不其然，是吧？不一会儿床榻之上这个官小县官就苏醒过来了，哎，顿感神清气爽啊，胸口的憋闷之气全散了。哎，众人都很奇怪，这没用绕啊，是不是啊？给我们大人气得吐口血，这病就好了。说没错啊。说大人呢，一定是为最近呢天气干旱呢，是不是啊？老是没有雨啊，为这些繁杂事物而忧虑，所以思则伤脾，脾急气结，形成了郁症。那么对于这思虑病，你怎么治啊？你说我找个心理医生，咱们化疗，那时候没这设备，是吧？那咋办呢？啊，叫。怒可治思，你不思虑把气结住了吗？一个怒把这淤血就给冲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怒可以克这个思虑病。 所以说你看人有点脾气的他一般不得抑郁症不得癌症，为啥呀？这个怒气可以破血，可以把这思结的淤气打开。所以啊，你看那个得癌症的得甲状腺肿瘤的，你这些人呢都暗气暗憋啊，用北方人的话就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，是吧？委屈一辈子不会发脾气，那你不会发脾气你就得癌呗，那谁能管得了你？是不是命都不要了你还要啥？哎，这是怒可制思，怒可以克制思所导致的气结之症。所以人偶尔有点脾气是好事，不见得是坏事啊。那么谁来治怒啊？啊，怒则伤肝，金克木。啊，金克木。谁来治怒啊？悲伤。啊，悲伤。所以当人大怒的时候，是吧？悲伤，肺的气机的收敛可以来治怒。是不是？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讲为什么人越上岁数啊，这个脾气相对而言是越来越好了，这个不是绝对的啊。你像上了年纪脾气好的人肺脏都比较好，说明他肺的敛气的能力好了。那也有些老爷子老太太上了年纪变性了，什么叫变性了？说原来年轻时候脾气挺好，上年纪控制不住了。你这样的人你到医院检查检查肺啊，你不要光查肝，是肺的敛气的能力不成了，是吧？所以叫悲可治怒啊，悲伤可以治怒气。那何以治悲呀？什么来克制这个悲伤啊？何老师，哎，肺属金啊，火可克金啊，火可克金啊，所以呀、啊、大喜可以治这个悲啊，大喜可以治这个悲。而大恐惊吓可以治这个大喜之症，是不是？这里边的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讲了啊，但是呢希望大家明白其间一个道理，就是喜、怒、悲、思、忧、恐、惊这七情，人的情志是人人都有的，但是情志呢要有个节制，不能过度了，过了度就会造病啊，过了度就会造病。大家明白这期间的道理。那有的人说我控制不住可咋办呢？记住了啊，情志不是自生的。你看有的人说啊，我怎么心情就好呢？啊，有的人说我怎么心情就那么糟糕那么坏呢？这个心情它不光是由你所处的事儿决定的，它还是由你内脏的功能，是吧？以及体内的多巴胺这些化学类物质有关。那我们中医来讲就是五脏功能决定情志，反过来情志又影响作用于脏腑功能，他们之间呢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啊，希望大家呢要明白这里边的关联。所以人之养生，饮食有节，起居